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6月15日星期六的晚上10:20啊，咁啊，今晚咧除咗小弟神驹之外咧，仲有黎牛都响树嘅。 系各位好，各位好。 咁啊，继续咧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嘅，咁啊，希望各位益友将我哋嘅节目咧就系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将我哋嗰个嘅节目咧连结咧系可以喺你哋嘅 Facebook 啊或者 WhatsApp 嗰度咧系分享出去。咁啊，至於咧係重温方面咧，咁啊，大家記得係訂閱我哋嘅高清本港台啦。咁嗰一個嘅頻道咧，係將會有齊曬我哋整個嘅重温嘅合集嘅。咁依家咧先嚟一個嘅天氣預測先。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係咁嘅，漸轉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咧，有幾陣驟雨及雷暴。下周中期咧，日間天氣酷熱。現時室外氣温係攝氏28度，相對濕度83%嚇。咁我哋咧就係、即係今個禮拜呢一集嘅節目就係、是、當然亦都係相當之嘅沉重啦，係咪啊？嚇！ 係啱啱我都睇到個消息都更加沉重添。 係就係、是、嗰一位嘅。嘅烈士啊，咁咧就係、是、即係都不幸咧係身亡啊嚇，咁、啊、我哋都喺度致以最深切嘅慰問啦，係嘛？ 嗯 嚇，咁啊，即係呢、這個就係真係我哋 唔知點講， 即係。咁樣咧，咁啊， 你一早係話撤回就係咪？ 即係嗰一個嘅 往後嘅事啦， 嗰一個嘅烈士咧，其實就係、是、即係佢都係要求係想係撤回嗰個嘅修訂嘅啫，係咪？咁就實請大家，我哋希望咧，依家其他嘅益友。咁就係千祈咧，都係唔好做傻事、啊、希望咧就係、是、用到我哋嘅力量嚇，係、啊、嘛？咁啊，能夠咧係見得到佢係真係撤回嚇、 啊， 真係撤回。咁咧就，我哋就係即係講下呢一個嘅。即係上個禮拜啦，係嘛？禮禮拜三開始，咁啊，其實咧，我哋係見得到咧，有一啲嘅人啊，所做咗嘅行為咧，亦都係令到我哋係相當之咧係動容嘅，係冇辦法子啦，係即係你係唔去睇得到佢哋嗰個嘅表現嘅，係咩嘢咧？咁啊，第一就係、是。邝俊宇议员啦，系咪啊？咁啊，邝俊宇咧就系、是、一直咁啊，佢都系喺呢一个嘅前线嗰个阵地嗰度吓，做一个嘅支援啦，吓、啊、帮嗰啲嘅抗争者嚟去打点啊，咁样吓，亦、啊、都咧吓，唔、啊、单止系夹咗喺呢一个嘅抗争者同埋警方嘅防线嘅中间啦，嚟到去做出一个支援啦。咁啊，佢亦都係去到，比如話港大有事，咁佢即刻撲過去啦，係咪啊？比如係 地鐵站有事，佢都係即刻落、去了解啦。 地鐵站有事，佢係第一個去到現場嚟到去，即係幫嗰啲被搜捕嘅人士。其實嗰啲唔係示威者，普通嘅市民嚟噶。咁啊，幫佢哋去解圍啦，係嘛？咁啊，即係佢嘅表現咧，係令人係相當之啊、動容啦，同埋激賞嘅。老實講，你20多個泛民嘅立法會議員，咁啊個個都有出糧噶啦，98,500係咪啊？咁啊，但係咧，即係出糧當中，咁有啲係做得特別衰啦，嚇、啊、又冇出現噶啦。例如鄭松泰啦，咁樣係由頭到尾唔知喺邊嘅嚇。喂，我哋呢啲係全部看在眼裏，全部都會監察嘅，每一個人都係。咁啊，此外，咁啊，你比如話有一啲人。咁都有即係有所進步喎、啊、個表現，咁我哋當然亦都會視其視啦，我哋唔會盲屌嘅，咁呢啲嘢係。咁但係，比如話邝俊宇呢啲，喂佢做得真係非常之係，真係飛躍進步喎、啊，係嘛？嗰啲表現係，比起以前，喂佢哋淨係喺嗰個嘅 立法會大樓裏邊嗰個議員辦事處嗰度睇直播睇電視，咁係好咗好多嘅，係咪啊？ 眼前一亮啊！ 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嘢，我哋冇可能係即係唔拎出嚟咧，係是其是，喂冇可能噶。即係我哋唔係話喂，我哋話你翻泛民唔係呢啲咁樣嘅嘢，而係真真正正我哋係是其是非其非，就住嗰一件事情係嘛？喂，佢做得真係非常之好，喺廿幾個泛民嘅立法會議員當中，喂你睇得到噶。喂，佢對於嗰啲嘅抗爭者嚟到講係最有心嘅，亦都係最緊張嘅。啊，甚至乎佢自己本人啊，亦都喺禮拜三嘅上晝啊，嚇係真係暈咗喺度啦，真係攰到係咪啊？ 體力不支啊！ 咁啊，體力不支啦。咁呢啲嚟到講，市民啊睇在眼裏啊，咁完全係即係係有所嘅動容嘅，事實上係。咁咧就以往啊，我哋係比如話見到佢喺社區裏邊，喂，咁佢亦都係做得好好啊，係咪啊？喺佢嘅區議會嘅工作當中，咁咪估唔到，即係比如話佢喺立法會嘅工作，哦，原來咧佢喺呢一個咁關鍵嘅時刻，亦都係能夠咧係真係喺前線嗰度係同啲抗爭者咧係你冇話佢去衝啦，係咪？佢起碼係有一個有效嘅溝通啊。鼓勵啊、打氣啊、鼓舞啊呢啲作用喺度嚟，係咪啊？ 或者係即係到場可以支持一下，咁或者係佢喺度， 起碼 係 聲援啦， 都會好 啊， 都會即係都會啊，叫避忌啲啦， 即 係 俾佢俾面佢三分啊，起碼佢喺度啊，唔會打先啦，係咪啊？ 係鏡頭亦都多啲啊嘛，喺度後邊亦都即係監察住嗰啲警察啊，我嘅意思係嘅鏡頭亦都會多啲啦嚇，嗰啲記者朋友喺後邊，咁就會係令到嗰一批嘅示威者係安全啲嘅嗰個 moment。 咁呢啲咁樣嘅表現，我哋點樣能夠係去唔讚賞咧？你話係啊，佢係即係收咗90,000，係人都收咗98,500噶啦，嗰廿幾個，咁得一個做嘢啊嘛，係咪？係佢係民主黨啊，民主黨你一讚，喂就係、是、因為我哋真真正正係堅守嗰個是其是非其非啊嘛，民主黨就唔讚，即係我哋係唔會立場先行，我哋唔係唔會係。即係以人嘅背景嚟到論斷人，係咪啊？呢一樣嘢先至係真真正正嘅是其是非其非啊嘛！咁我哋事實上係做到咗啦，係嘛？咁啊，佢嘅表現令人讚賞，咁但係有啲人就係、是、即係令人唾罵啦。比如係呢個鄭松泰啦，長期喺嗰個 Facebook 嗰度玩直播啊，或者係即係影落去立法會嘅大堂啊，影落去樓下。咁你又號稱係當競選嘅時候，又話自己勇武救港啊，呢樣嗰樣，咁你係唔係都應該去企上前線去做一啲嘢咧？唔係話叫你衝啊，係咪？唔使叫你衝啦，你尊貴的立法會議員啦，係咪啊？但係你起碼你要喺現場俾得到市民嘅感受，就係你原來係同市民咧都係企埋一齊嘅。喂，你依家根本上又唔係啊嘛，唔好係幫自己揾藉口啦。你依個鄭松泰係。又話去到咧，其實冇乜嘢做得到嘅呢樣嗰樣，梗係唔係啦？咁鄺俊宇佢又會去，係咪啊？鄺俊宇佢又會去到到現場，同嗰啲嘅手足企埋一齊。喂，佢講到明啊，係當現場嗰啲嘅市民係佢嘅手足啊！呢一樣嘢佢真係做得到啊！你熱血公民口口聲聲話當你自己嗰啲嘅旗下嘅會員係手足，你根本就當人哋係垃圾，係嘛？你自己去咗邊度？你苦心自問啊，鄭松泰係嘛？我哋依家唔係話搞私怨，冇必要再同你咩私怨。我同你亦都冇乜私怨可言，係嘛？屌啊屌啊，成年幾兩年啦，嚇、啊！即係你呢啲咁嘅人，你係希望你哋係要自己反省一下、檢討一下。喂，嗰、那個表現係咪真係咁差劣？喺嚟緊嘅日子當中，係唔係有更加之進取嘅行動係可以做得到出嚟？喂，唔好俾市民感受得到。喂，當初50,000+票投俾你呢個鄭松泰，原來都係白費嘅。喂，你號稱係勇武派、勇武救港、嚇、啊、體育救港，原來全部都係流嘅。咁樣係係一你連鄺俊宇都比下去，我可以咁講，都係呢個對鄺仔亦都係不公平嘅。你即係好似當咗佢係一個 比較嘅對象，比較弱嘅對象， 咁啊唔係咁好嘅。 但係事實反映出嚟就唔係啦，係咪？即係。抗仔佢都係啊，由夜晚啊一路去到朝頭早咁，都係又熱嘅熱天咁樣，佢都體力不支啦。而你鄭松泰，我唔知道你做咗啲咩，睇個 Facebook 就係喺嗰個辦公室上面影落去， 嚇、啊、就係、是、 影幾張相， 玩直播咁有咩嘢嘅意義咧？咁樣係咪啊？ 咁啊，至於咧嗰個嘅夏確道嘅母親係嘛？即係嗰一段片咧，實情我真係唔敢成日去睇啊，因為我每睇一次咧，真係我都係喊一次，即係我唔想喺度播啦呢一個片段係。咁大家去鏗鏘集嗰個 Facebook 嗰度咧，可以揾得到啦，係嘛？好老實講，我就事實上係俾佢呢一個夏確道母親嗰個嘅表現啊，係真係感召咗，係真係非常之嘅感動，係嘛？即係一個咁樣嘅，我唔知啊，佢可能係50几岁嘅一個師奶咁樣啦，係嘛？即係咁樣嚟到去乜嘢嘅裝備都冇，走到上去前線嗰度同你啲咁樣嘅警察，即係嚟到去做一個嘅勸説、 勸導， 係嘛？即係咁樣你，喂，佢係隨時啊，可能啊，如果癲起上嚟咧，即係都可能會有生命危險都唔出奇嘅，喺嗰啲咁樣嘅槍林彈雨嘅時刻係，係咪啊？咁樣，但係我哋見得到，喂，喺嗰個咁多個鏡頭嘅直播嘅畫面當中，即係。 即係我覺得咧，如果你係你話係都係話揸住把遮啊，或揸住個水樽去掟你咧，你都仲可以話其實都講唔過去嘅咧。而呢個畫面係一個最和平、最理性，亦都係最冇任何嘅殺傷力都冇嘅一個女士，去同你哋溝通，都俾你咁樣去對待。我都有講過啦，如果呢一啲係喺唔係香港人、香港土生土長嘅人去做呢啲嘢咧，即係一啲省外啦嚇，或者係一啲唔係自己人嘅人去做咧，係你都係人神共憤啊！但係你都會覺得係因為佢係冇同你冇感情嘅，先會去做呢樣嘢。但係你呢個香港警隊嚟嘅。啊！佢冇主動去攻擊你、威脅你嘅，係講唔過去嘅。 即係唔通你當初啊？呢一個師奶啊，你話俾人聽，你呢一個師奶係暴徒啊？係咪？你想同人講係？你話呢一個係暴動，有冇人服？啱唔啱啊？因為我睇一次，我都忍唔到。你大家睇下嗰啲嘅畫面係嘛？ 而啲兵又都係不斷有，都唔係淨係指一個咁嘅鏡頭啦，係咪？ 都好多呢啲咁樣嘅人喺前線係嘛？有啲嘅阿婆係嘛？喺前線嗰度又係受到你啲咁樣嘅對待咧，記者係嘛？又係咁樣。 記者，本地嘅記者都係俾你哋追打，故意咧就係向佢噴胡椒噴霧咧，係你其實你胡椒噴霧其實係一個。即係令到佢失去咗活動能力嘅一個嘢嚟㗎啦，係咪？即係你仲要係不停咁噴嘅，嚇、啊！即係我如果我見到呢啲手法係不停向一個生物咧噴呢啲化學劑咧，就淨係得人可能噴啲曱甴先會咁樣樣嘅嘢。 你嗰個港台嗰個司機啊，好老實講啊，佢有冇做一啲嘅衝擊嘅行為啊，大佬？你咁樣真係射開槍，咁樣真係射啲市民，你講唔講得過去呢啲嘢係？我真系捻唔顺，嗰个嘅司机系有份，佢执行紧佢嘅职务嘅时候，系有份走去做呢啲行为，系咪啊？讲唔讲得过去咧？呢啲又系咁样去向啲市民去开枪，系咪啊？ 真系 冇性嘅，真系冇性。 你话佢暴动，佢点样暴动咧？请问系啱唔啱啊？玻璃都冇烂一块，隔篱就已经系一啲嘅名店啦，系咪啊？有冇去抢掠啦？有冇放火烧车？系咪啊？烧车胎，搞路障嘅时候有冇燃点呢啲嘢咧？有冇掟汽油弹咧？暴动点啊咁样啊？呢啲点系暴动啊，大佬？讲唔讲得过去啊？你哋系你话掟砖嘅，你暴动呢啲次你啊？有冇掟砖啊？系咪啊？掘晒嗰啲砖出嚟好冇啊？冇嗰啲唔知系做咩嘅嗰班友系掘晒。如果佢系掟砖咧，咁你有好讲啊？系咪啊？掘晒出嚟又冇掟，排咗喺个排咗好似排成墙咁样喺度。你又话佢不断掟砖，有冇呢啲画面你俾得到出嚟俾市民睇？话佢不断掟砖噶？ 即使啊，即系话佢哋啲示威者系冲啊，或者用铁马去推撞你啊。你哋嗰啲係全副武裝嘅，受過訓練嘅精壯嘅，叫我都唔，我啱啱想講紀律部隊，我都覺得好笑，即係一個部隊啦，一個精練嘅部隊，嗰啲市民就係啲好撚瘦嘅細粒嘅學生，只不過佢有一股衝勁，有股熱誠。 咁你依家係咪啊？終於又真係第一個人命咧，就出現咗啦。咁你捨得去考慮啊，去正式去撤回呢一個嘅修例未咧？係咪啊？既然咁多人都有個咁樣嘅意見話都俾你聽啦，咁多嘅工會、咁多嘅商會，係咪啊？咁多嘅組織都話俾你聽，103万人上街，當然你話係嗰陣時仲話繼續啦。咁你依家係捨得未咧？聽到啲意見未咧？如果唔系嘅，你继续去做恢复二读啦，啱唔啱啊？系搞出咗第一个人命啦，系。咁你听得到市民嘅声音未啊？佢就系单一个目的， 所谓佢嘅面子嘅问题。吓、啊，你要撤回有几难咧？ 吓、啊， 吓、啊，即系你讲到话暂缓同撤回，咁你咪撤回咯？你都暂缓，你自己都对住嗰啲记者讲话，今年内都唔会完成到任何一个步骤噶啦。咁你嘅任期其实都系得翻两年，系咪？咁你咪净系话撤回咯，系咪？你下一任其实下一届都唔会系你做噶啦。你搞到今时今日，你咁样行出嚟见记者，你都知道你自己下一届系有冇胜算，系冇胜算噶啦。其实你都系谂住稳定个社会好啲落台啫，你又何必要顾全你个林郑，要顾全少少嘅面子，用暂缓而唔系撤回咧？而系为咗你嘅面子就，即系今晚又发生咗一啲事啦。 即系呢啲咁样咧，老实讲啦，即系已经搞出咗第一个人命啦。咁你系仲想系咪要继续嚟到去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发生咧？吓、啊，希望啊，佢哋都会系去即系思考一下呢啲嘅方向啦，真正正系撤回啦。以往嚟到讲，即系呢一个嘅23条，喂，董建华都系决定系撤回啦，23条嘅立法啦。到呢一刻嗰个新闻公布啊，喺政府嘅网站都系揾得到噶。喂，嗰、那个国民教育2012年嘅时候。喂，佢哋都系阿梁振英都系话要撤回啦，系咪啊？咁你有乜嘢咁要坚定呢一样嘢？就系、是、死人都唔肯讲话，即系撤回咧，你就系肯暂缓咧？系唔系就系为咗斗气，为咗嗰个嘅面子咧？系咪啲性格嘅缺陷咧？咁样系？ 我相信就系啦。如果你话从嗰个管治威信啊，或者个权威嚟讲，系讲唔通嘅，因为过往已经有好多例子系撤回翻个方案嘅啦。是上不到馬就是上不到馬，沒有民意基礎就是沒有民意基礎，反彈得很厲害就是反彈，你就是為了自己的面子、啊、或者是 你要拗頸，你要鬥氣，或者是要跌落地拿回一堆沙，你就是用那個暫緩這個字、啊、即我不知道他是怎樣想的，是讲不通的，一个成年人，一个领袖是讲不通的。 咁咧，所以咧， 嗱，我見到咧有啲男友咧喺度嚟撐警察，佢都唔使睇我哋個台噶啦，你轉台睇何志光啦，咁樣係唔好。我哋批評泛民嘅時候，你就話我哋是其是非其非，係咪啊？依家你又話誒、哎，你乜嘢？你要我撐警察，你轉台啦，睇何志光啦，係咪？ 你做唔到啊，對唔住、啊，我哋真係做唔到。 阿 Jojo 你直頭 ban 曬嗰啲咁樣嘅 account 佢啦，係咪啊？你唔使 delete 噶啦 ，ban 咗佢啦，直頭係嚇，即係你我授權咗你去做呢一個嘅管理員咧，你就可以係。ban 鬼曬佢噶啦嚇！你叫我哋去對住人民開槍嘅警察，你叫我哋支持，唔該你轉台係嘛？唔好喺度留言啊，好騷擾啊！我覺得係，好唔好啊？唔好嘥時間啊嚇！鏟咗佢啦，係嘛？轉去睇何志光啦嚇！咁咧事實上啊，呢一個嘅即係阿鄺俊宇啦，同埋呢一個夏確道嘅母親咧。啊、就事實上是真的做得到呢和李飛的抗爭呢那個的用處出來。喂，以往事實上呢他們這兩位的人士呢是真的改變了我一些想法、啊 嗯、 即是以前你說和李飛的、嗯、我們是覺得呢根本上呢就是沒什麼作用的，是吧？因為以前那些方式的和李飛，你說比如說是搞什麼連龍牆啊、比如說是搞嗰啲嘅咩大台喺度嚟唱歌啊，比如话系做 分组讨论啊， 系啦呢啲咁样形式嘅 苦行啊，呢啲艺术多过系真系抗争嘅嘢咧， 吓或者喺条街嗰度跪啊，无端端跪晒喺度，唔知做乜嗱呢啲咁样嘅形式嘅和理非咧，因为佢并非系一个抗争嘅行为嚟嘅，有啲系自虐嘅行为嚟嘅，纯粹系俾佢绝食啊呢啲咁样，又唔系绝到死嘅。咁当然啊，我哋系觉得系非常之鄙视同埋厌恶啦。但是阿邝俊宇和这个夏确道母亲他们所作出的真真正正就是和理非形式的抗争。喂，这件事就是令人非常之钦佩的、啊、也是改变了我的想法。喂，你说他是不是能够就是靠这样就能够撼动到政权，我讲过很多次了，这个我又没有误判的。当然是这些东西是都是没有用的，不会撼动到政权。但是庄子佢哋讲咩？就系、是、话无用之用啊！喂，佢哋咁样，喂，走到去个前线嗰度做呢啲嘅劝说，做呢个帮助声援，嗰、那个无用之用就正正在于佢哋系能够系去唤醒到睇紧直播嘅人啊，系能够做得到一个道德嘅感召啊，系令到更多嘅人咧系走咗出嚟啊！呢一样嘢系非常之紧要噶，吓、啊。他们的作用就是在这里。以往那些你说、啊、比如说在个大台上唱歌啊、贴连龙墙啊、黐贴纸，当然这些喂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绝对有什么感动啊，是不是？你贴张这样的贴纸啊、唱歌啊、讨论啊，讨论些什么而已，是不是？但是喂这些这样的形式，喂人心欲做，大佬你看得到，如果你是完全是觉得是、零感觉的，那你转台看何志光，我经常这样说你不要看我的台了，这样是。 我哋做唔到嗰啲效果俾你，对唔住啊！真系 你我哋做唔到啦。喂，老实讲，喂，我哋睇得到呢啲咁嘅画面，喂，我哋都感动啦，亦都改变到我想法啦。咁以往嚟好讲，喂，你话喂，我哋其实上即系一直以嚟，我哋都觉得游行咧都系冇用嘅。我哋讲咗好多百次啦呢样嘢。咁到呢一刻，你问我就 系好视乎个数字，我哋系觉得系。 喂，你问我到呢一刻游行。有冇乜嘢作用咧？到呢一刻，林鄭都話俾你聽咧，佢個嗰個暫緩嘅法例咧，都唔係因為遊行嘅，因為佢係答 CNN 個記者，佢係即係答咩啊？佢就係話呢啲咁樣嘅和平嘅示威咧，係經常都有嘅喺香港。佢話係因為星期三嗰一個嘅大型嘅衝突，先至係令到佢改變咗嗰個嘅決定。咁你問我到呢一刻你去遊行係冇，我都覺得冇用。但係點解我依家係我決定聽日都會去遊行咧？就是因为被这一班的人是道德感召了。喂，老实说你很无用。为什么我要无用这个行呢？你怎么都要给市民去试一次行这些游行，踏出了他的第一步先。他行了一次、两次、三次，他都觉得那个游行原来政府都听不到他民意的时候，那个游行的用处就是基于他那个无用。游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是游行是无用的。这样是很重要的。喂，以往我哋都去游行啊，03年7.1啊，系咪啊？好多嘅事，我哋试咗好多次啦，系咪啊？ 零五年係咪？零四年七一啊，零五年又嗰、那個陳太去嗰個遊行啊，嚇一二四嗰個遊行啊。喂，我哋去過好多次啲遊行，喂後屘發現原來政府都唔聽你嘅意見係冇作用，我哋咪唔去咯。咁但係我哋將呢個嘅經驗同一啲普通嘅市民講，佢根本都完全冇參與過呢啲活動嘅。你猛同佢講話，喂遊行係冇咩作用，係冇用嘅。你咁樣講係，即係廢話嚟嘅，真係聽唔入耳嘅。咁反而我覺得，喂，你都係鼓勵佢去，最好多啲人去。103万嗰個嘅遊行，佢當晚11点佢就出咗個政府出咗個聲明啦，就話會喺即係下個禮拜，即係今個禮拜係恢復二讀啦。嚇、啊，咁我覺得不如大家多啲人上街啦。100万人、200万人去上街，喂，到真係佢都依然係唔聽你意見嘅時候。咁樣係一個效果㗎，就係佢哋呢一班人，喂行咗一次兩次都冇效果啦，係咪啊？佢就會有佢起碼佢自己嘅心態都會調整嚇，佢、未必將來唔會去遊行，佢去唔去唔緊要㗎，佢可以繼續去㗎，係咪先冇問題㗎？但係佢起碼會對於一啲嘅行動派嚟到講，喂佢係會有一個嘅同情，或者佢起碼唔會再反對你啲友去再做呢一啲嘅衝擊嘅行為啦。是不是啊？喂，譬如话你而家见到郑经翰，佢都系去即系向啲青年啊撒冧啦，佢叫做系咪啊？绝对系有呢个作用嘅。喂，讲紧系103万嘅人上街嘅时候，喂，佢都听唔到你个民意嘅，佢都选择继续去恢复个二读嘅。咁你咪行多几次？喂，我依家反而系支持啦，真系，即系基于嗰个审时度势，系嘛？喂，我哋基于嗰、那个，亦都系基于咧有几个因素改变嘅，当然系呢个我哋一阵间会讲啦。但最主要嚟到讲就系、是，喂呢、這个游行嚟到讲成本又好低嘅，你只要付出嗰个时间成本同埋过海嗰十几蚊来回嘅成本，系嘛？就算佢系冇用，你都系嘥咗一日啫。第二就系呢一样嘢系能够令到和李飞同埋嗰个嘅激进嗰个路线咧，系能够去互相嘅体谅同埋包容噶。吓呢一样嘢系好紧要，喺呢一次嘅事件嘅当中，喂我哋系真系睇得到越嚟越多。嗰啲和李飞嘅支持和李飞嘅人，佢系会慢慢去包容同埋体谅一啲搞行动嘅人啦，系咪？佢亦都唔会再去， 佢未必会参与个行动 吓，佢唔使参与噶吓 吓，佢系会开始会理解咗点解啲人系会咁样谂，多咗一份即系理解喺度，唔会话嗰啲人系鬼啊，系搞事啊，好似上个礼拜阿姚仲贤咁样样系咪？一嚟就定性人哋系鬼啦，即系开始唔会啦 吓， 开始知道点解嗰班人系会咁激动啦。大家都是同一個目標嘅啫，其實個理念都是相近的，點解我是坐喺度唱聖詩，而有一班人是會選擇付出多一啲，去做行多一步，開始佢哋有個交流喺度啦。 即係喂，佢哋起碼去諗下，喂，當我哋去上街嘅時候，行一次、兩次、三次都冇用啦，係咪啊？咁嘅時候佢哋有個諗噶咯喎。喂，當你講緊係103万嘅遊行啦，喂，以往我哋香港從來未試過啦。開埠以嚟，89年嘅六四嗰次嘅遊行嘅時候，六四之前嗰個嘅遊行，喂都冇試過係咁多人嘅嚇、啊。今次係的確確，你睇得到有一啲嘅統計係嘛？的而且確係屌你老母，你話20几万人就自欺欺人嘅啫。老實講嚇，佢、都唔夠諗過得20几万。佢講個數字係話喺人維園出發啊，你留意一下20几万人係。咁啊，即係你諗下就係、是，喂你咁多人嘅上街嘅時候。咁都係，即係佢都可以係當你臭四嘅，咁所以我都唔緊要啦。不如我都自己去行下啦，係咪先？咁你咪要多啲人去數人頭咯。你就係要證明到俾佢哋睇，喂，原來呢啲嘅行為對於佢嚟到講，都未必係能夠撼動到。如果能夠撼動到佢嗰個嘅決定，當然係最好啦。咁就唔需要有咁多人受傷添啦，係咪啊？最好嘅其實係一個，如果係肯聽民意嘅政府，有咁多人上街，佢都要即刻係去暫緩啦，係咪啊？或者撤回啦。啊、就唔使有一啲大型警民嘅衝突出現咗啦，咁佢先至去搞啦。咁但係我覺得行下都冇所謂嘅。嚇、啊，依家我就已經係改變咗啦，呢個態度係嘛？即係開始啊，我都覺得係，既然有啲人係付出嗰個嘅成本就係能夠去到遊行咁多嘅啫，咁我覺得都夠啦，係咪？都即係你唔能夠係強求咁多啊，係咪先？即係有啲係扶老攜幼嘅，一家大細去嘅，咁我去參與下遊行，我覺得都係冇所謂嘅。就算你明知道佢系冇用都好啦，我觉得都应该值得去参加嘅。你咪俾得到个社会睇，俾得到个国际嘅舆论去睇，原来系咁多人去游行，都系唔会听民意嘅咯吓。 呢、這個亦都係無用之用嚟嘅，我覺得係嚇。你、以往咁樣，哇，得個三幾千友啊，走去遊行啊，咁梗係嘥鬼氣啦，係咪啊？但係你講緊話依家係百幾萬人去嘅時候，咁又唔係噶咯，即係你係一股力量，而係行咗出嚟，佢都唔聽你嘅。咁你國際社會係咪會即係亦都會睇得到呢樣嘢啊？而且個遊行係大致上咧都係和平嘅。嗰、那個六月九號夜晚發生個衝突，係喺你民陣啊宣布咗啊呢一個嘅遊行係解散之後，人哋先去行動嘅。即係我諗啊，即係當中啊，亦都係好顧及到嗰個所謂社運嘅禮儀嘅啦。好老實講，嚇人哋都冇啊，即係嗰啲所謂嘅行動者啊，都冇去即係玷污咗啊你嗰個咁啊巴士閉民陣嗰個嘅和平理性嘅非暴力嘅遊行啦，係咪啊？即係咁嘅時候，我覺得咪即係希望就係呢啲咁樣嘅遊行嚇，當佢去得一次兩次，喂政府都唔聽意嘅時候，咁咪可以促進到兩條路線嘅互諒咯。呢樣嘢係有咁樣嘅積極嘅作用嘅，我覺得係嚇。所以我自己我都會去，係咪遊行啫嘛？呢個係基本法保障嘅一個市民嘅公民嘅權利嚟嘅。咁我覺得係係嘛，咪去遊行咯，行下啦，當係。当系散步又得啊，当系点都得啊，咁样系咪啊？吓， 或者你唔信嘅都得噶，你唔信嘅，啲人收钱嘅，你咪落去睇下佢系咪真系收钱咯。吓，唔会系即系唔会喺终点度有人派钱嘅咯。啊，即系有啲人都仲系认为，呢班人都系有收钱嘅咁样嘅，咁你咪睇下咯。 吓，系啊， 冇得呃嘅，我呃你唔到，我想呃都呃你唔到，你自己落去睇。 唔系你自己咪落去睇咯，系咪啊？ 又唔使錢嘅 即係你話啊呢班友仲係俾泛民利用啊，收咗有錢收啊呢樣嗰樣啊，咁我覺得你哋自己去睇啦，係咪啊？嚇！大把屌你老味，大把本身話我哋識嗰啲啊，本身係支持政府啊，投開民建聯工聯會嘅人啊，喂，對於呢一件事啊，佢哋啊都係感到係憤恨啦，啱唔啱啊？你自己去看看啦，嚇，落下街啦，聽下啲市民嘅意見啦，係咪啊？大把本身係冇乜政治立場嘅人，對於呢件事都極度憤怒啦，咁樣係啱唔啱啊？咁所以嚟到講，嗱呢一個嘅即係向市民開槍咧，老實講就真係即係驚醒曬所有嘅咩路線啦，即係和理非又好，激進派、勇武派又好，老實講都係。因为他真的开枪了向市民。嗱，和李飞当然啦，他们就是很大的震撼啦，是不是啊？即是喂，原来真真正正警察就真的会向市民呢是来到开枪的，是吗？但是对于那些的即是勇武派来到讲，喂，他们就是要真的面对那个的开枪了，真的要，是吗？即是他们其实也都是，当然啦，可能他们一早是已经是收到风啦，包括那个的香港电台的报道。他都話會已經配備，即係警方配備了呢個布袋彈啦，同埋係橡膠子彈啦。 橡膠彈。 咁但係佢哋嚟到講，亦都係要真真正正係要即係面對呢啲嘅時候，其實兩方面咧都係有進步嘅嚇。每一個嘅派系佢都係有進步嘅喺呢件事上邊，係我哋睇得到嚇。咁啊，另外咧就係、是、嗱。咁有一個益友都係啦，佢話佢偏藍絲嘅，佢都屌黑警啦，係咪啊？嚇！咁如果你話你依家係支持呢一個嘅警察開槍嘅，你唔該你扯嚇、啊，我就係唔需要咧，係嚟到去睬你嘅，啱唔啱啊？ 即係我想講下，如果你係支持佢開槍嘅，你要諗一下就係點解佢係要開槍，佢係唔係驅散或者係嚇一嚇佢先，警示一下佢先，都唔係叫你用口啦。你都唔使射落人哋個身體嗰度㗎啦，係咪？你向天開咧，其實都會都有危險嘅。咁你咪向地開又好，係咪？你總之你有一百種嘅方法，你哋有咁強大嘅武力，但係你係選擇係射落人哋個身體嗰度咯，嚇、啊，係蓄意嘅咯。 你係對瞄準人哋個頭嚟都射啊，大佬、啊！我話俾你聽，喂，嗰個槍啊，只要你瞄準再高少少，你射爆人哋個眼球㗎啦，係。呢一啲嘢係不可逆轉嘅傷害嚟㗎， 你依家就射咗落去个眼嘅下边、眼袋下边嗰个面颊嗰个位置咋，大佬？你射高少少咋，就已经系中咗眼球爆晒噶啦，佢又完全冇办法修复得到噶啦，啱唔啱啊？有冇咁嘅必要咧？系你驱散嗰啲咁样嘅示威者，驱散佢，你当佢暴徒都，你唔使咁样做啊？啱唔啱啊？佢点样暴徒啫？老实讲，系咪啊？攞住把遮，喂，你都见到噶啦，系咪攞住把遮？你成日就有啲人执住，有一个人掟住，有一个人掟住，你咪拉佢咯。呢个系警察都有掟啊，唔好意思，系唔系喺个直播画面嗰度，连警察都有掟砖啊，影得到。今次系咪应该有一个人掟砖咁大把？其他嗰啲有冇掟啊？中枪嗰啲人有冇掟砖啊？好话成日话好多人掟砖，讲够未啫？呢啲人系。其他嗰啲人纯粹揸住把遮，喺度拱嗰啲所谓铁马。喂，大佬，你呼机啊上阵，又有成个话大佬人咁高嘅一个嘅胶盾，系咪啊？你又有胡椒喷雾，又有子弹，你惊镇压唔到咩？成日话呢啲对等嘅武力，呢点啊对等嘅武力啊，大佬？有冇人掟嘢燃烧弹啊？成话一个人掟砖，一个人掟砖射十几个人嘅咩？射几十发子弹嘅咩？系会唔会啊？请问系唔该呢啲人啊，俾啲良心，俾啲良知啦，真系啱唔啱啊？喂，你系黄系蓝系毒，我都冇所谓。喂，但系喺呢啲咁样嘅情况底下，喂，你点样啊能够仲系喺度讲话？啊，佢都系打份工嘅啫。喂，大佬啊，佢打份工，佢有钱收啊。第一、第二，嗰啲咁嘅示威者喺度嚟搵乜，只系拱下拱下推下铁马，会唔会对你嗰个生命危险系受到影响啊？但系唔系，你系有枪噶，喂，你射高少少就中眼噶咯，分分钟会痛死又唔知，流血不止又唔知，系咪啊？呢啲系叫对等嘅武力咩？讲得过去咩？你接受得到咩？喂，你极端心蓝都好，你都唔能够咁样揞捻住个良心噶，埋没你个良知噶，系咪傻噶？呢啲人仲喺度讲呢啲咁嘅嘢，唔系对等噶。嗰班有冇钱收噶？你睇下落，你唔信你自己喺度搵一日落去睇下嗰啲僆仔有冇钱收啦，有冇人喺背住？背住里面就喺暗角派钱啦，又冇啦，全部系自发嘅行为嚟噶，唔系咩？俾人泛民煽动，泛民喺呢啲冲击嗰度话俾你听冇角色噶，屌你老尾，真系泛民根本唔会组织呢啲咁嘅人去冲击，根本佢都唔同意啊！老实讲，关泛民咩事啫？呢啲冲击系泛民冇角色噶，傻仔，唔好成日一讲到呢啲嘢就话放泛民利用啊，啲僆仔收咗钱啊！落去睇下先啦，啱唔啱啊？正等于啲人闹你，你五毛，我都觉得你哋唔会俾人收，因为共产党唔需要收买你班嘅傻佬啊！屌你，你咁都撑嘅，佢使乜俾钱你啫？屌你，谂下向啲警察向市民开枪嘅，你都撑嘅，吓？你成日话佢有削尖嗰啲铁枝，喂，你有冇睇直播度见到啲示威者攞削尖嗰啲铁枝嚟到怼差佬啊？有定冇啊？有嘅，你拎出嚟俾我哋大家欣赏下啦。咁样系有定冇啊？你话揾到系揾到，佢有冇用啊？唔见有啊，直播嗰度系咪啊？冇一条片有啊，几百镜头见唔到，啱唔啱啊？我大家讲下道理，讲下啲事实。所以啲人成日话你五毛啊，呢啲有咩极深蓝嗰啲喺度话你五毛，我唔同意噶，因为你五毛冇资格收啊！呢啲人都系完全导向唔到个舆论，纯粹又激发啲市民嘅怨气，激发市民嘅愤怒，五咩毛啫？呢啲系纯粹傻人一堆，话俾你听，共产党俾钱都唔会俾你哋啲人啦，系咪啊？冇资格收啊，五毫子都系嘛？又整个流马车嗰啲咁样系嘛？有咩作用啫？ 過街老鼠嚟㗎啦，呢啲已經 係牛馬車嗰啲咁嘅言論，咪就係呢啲咁嘅網上言論咯。佢都係睇到人哋打到個流頭破血流，都係都要搭架由天水圍搭車出去，去現場，去到金鐘嗰度去聲援啲咁嘅警察啊嘛。佢係 exactly 係做緊網上版嘅嘢，就變咗現實版啊。但係佢係真係勇敢喎，佢又出去喎，佢又同人哋挑機喎，咪又俾人打咯。 嗯， 嚇、啊！我理解打佢嘅人嗰個心情嘅。但嗰個心情是很差的，大家都仲要俾你咁樣樣一個人出嚟咁樣去鬧啊，話我哋收咗錢啊，即係或者市民收咗錢啦、啊、嚇。 喂，你見到㗎，好多仲有㗎。其實你如果有啲 WhatsApp 嘅群組，有啲咁嘅深藍嗰啲友，仲係依然係覺得話，哇，你收咗錢啊？你哋係即係俾泛民煽動。屌你諗啊！如果有百幾友俾泛民煽動，我信啫。百幾萬友都俾泛民煽動，屌你！你真係你自己講唔講得過去先？如果是这样，屌你老母，你都反省一下啦。 百几万人的话，香港就变天啦，是不是？即是如果你下下都说叫煽动到人。 如果泛民有这样的本事能够煽动到一百零几万人去上街的，是不是能够煽动这么多人，好像礼拜三就去即是罢工的、罢课的，你老母你自己都应该去反省一下，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东西啦，是不是？每天你怪责人家。我当是泛民煽动，你有没有想想为什么那些人会被人叫了出来呢？是不是因为闹煽动，屌你的老尾，真是完全没讲过东西，其实是煽什么动啫？ 你叫建制派煽动百几万人， 是啊， 上去 喂，你说撑警察嘛，是啊，你煽动啊，你叫何志光啊，是不是那些什么男友啊，撑警大联盟啊，你煽动啊，你看有几个人抢街啊，我想看看煽动啊，你叫大公民会去煽动啊，这样。 他哋煽動都煽動唔到你哋啲上網嘅嚇，喺、啊、度打啲咁嘅 出嚟遊行啊！冇錢收噶，出嚟遊行啊！撐警啊，撐政府啊，撐開槍啊！你哋出嚟遊行啊！你顯示俾市民睇嘛？你話你哋公義噶嘛，公正噶嘛？使唔使喺個網度嗌啫？啲不知所謂啲人係。好啦，我哋又讲下下一样嘢啦，系嘛？ 好， 即系咧就系讲下咧礼拜三嗰个嘅，即系所谓嘅三罢啦吓，其实就罢市就比较少嘅，我觉得系咁啊。但系即系都即系点讲咧？有啲系好即系小型或者微型嘅企业就有罢市啦。我哋见得到系、有啲小企啦吓、微企啦吓，咁啊，即系嗰一次嘅三罢。咁正正就係反映咗咧，佢個成功係基於咩？係大台嘅失效。嗱，呢一樣嘢咧又好緊要，我哋要拎出嚟講下。當日嚟到講，泛民啊、社民連啊、嗰啲政黨啊，其實都有攞佢哋嘅席翻咧，去到政府總部外邊嗰度咧，係嘗試係建立一個大台，而且喺一段嘅時間裏邊咧，朝頭早嘅九點零鐘開始啦。亦都係成功建立咗個大台咧，嗰啲咁嘅泛民嘅議員啊，又走上去開麥啊，輪流講嘢又成嘅嚇。咁、當然阿礦仔其實冇去嘅，我睇得到嘅嚇、啊。有啲人係冇去嘅，我哋睇得到嘅，因為佢哋夾咗喺嗰個警方嘅防線同埋示威者嘅中間啊。咁呢啲係我哋覺得係好欣賞嘅嚇，係、好佩服佢嘅。咁但係你呢啲大台好啦，建立咗嘅時候，但係佢好快俾警察掃場嘅時候咧，掃平咗啊，即係掃冧咗啦，係咪冇曬人啦？好啦， 啱啱起完就扫冧咗。 啱起完冇耐咧，就开始即系晏昼就开始冲击啦嘛，系咪啊？咁嘅时候咧，佢嗰个大台咧就冇办法系有效咁建立啦。佢成功建立咗嘅，但系佢冇办法有效咁样去运作啊， 维持 啊，维持到啊。咁所以咧，嗱，我哋点解之前经常去讲话系即系呢啲咁样泛民啊或者民阵搞嗰啲嘢，点解我哋成日声嘶力竭同人讲话冇效？我哋唔系要泼嗰啲人冷水，绝对唔系，亦都唔系话要耻笑游行嘅人，我哋亦都冇咁样做。我哋基于三个嘅前设，第一，泛民嘅大台咧，根据以往嘅经验，佢必然系会引领市民同埋抗争者系走向失败嘅目标嘅。呢一个系确认咗噶啦，你睇下今日呢一个民阵系佢系撤回咗礼拜一个三罢，你就知道佢哋系想维稳啦，系咪啊？呢个必然嘅事嚟噶。泛民反 缩咧，永远都系佢哋缩先嘅。 系啊，泛民系凡亲有机会成功嘅嘢，佢哋就缩嘅。因为呢个根据过往咁多次嘅经验都系咁样啊，唔系我哋特别针对泛民，而系我哋睇过往咁多次经验，包括埋今一次，系咪啊？喂， 你聽日去遊行，我都覺得冇問題嘅，我都支持嘅。喂，但係你禮拜一點解會三罷，突然之間撤回咗三罷咧？係講唔通噶嘛。咁所以我就話，基於三個前設，第一，泛民大台必然係維穩，引領市民走向一個失敗嘅方向；第二就係佢係決定咧，永遠咧嗰啲嘅即係大台嗰啲嘅指揮咧，就係永遠都係束縛緊市民嘅行為嘅。咁而係當日，喂，市民係自發走去做佔領啦。包括是有些衝擊啦，咁樣嗰啲絕對不是泛民大台咧嚟到去指令嘅，呢個必然嘅，係嗰啲市民純粹嘅自發嘅行為。好啦，咁啊嗱，大台你就冇辦法係即係有效建立一個維穩嘅機制啦。第二就冇辦法束縛到市民嘅即係行為啦，嚇、啊。第三就係、是、喂，即係佢哋咧今次咧，亦都係。即係因為佢哋基於過往嘅經驗咧，就是、慣性嚟到去出賣一啲抗爭者嘅，包括佢哋做一啲篤灰啊，做一啲嘅 割席啊、 割席啊，係啦呢個行為。咁今次咧亦都係冇嘅。咁因為基於呢三個基本因素消失嚟到講啊，咁我亦都調整咗我自己嘅心態，所以我係支持咧，即係聽日嗰個六一六嘅遊行嘅嚇、啊，前所未有嘅。我哋從來咧由呢一個本土台又好，我哋嘅前身高登電台好，十幾年我做節目啦。是不是啊？即是我都没有支持过游行，我今次真是第一次支持了这个游行，是。因为是有必要的，因为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这么有必要。啊、但是 我要跟大家讲清楚为什么我会有一个这样心态上边的调整。即是我有些心态改变了，我也不怕开诚布公这样跟大家讲。变了呢是如果你基于有些基本因素的消失或者审时度势来到去那个时局的改变而变、啊、作出一个所谓的微调，喂，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喂，我不要说、哎、你转了态，我回泛民，我绝对不是回泛民，我要跟大家讲清楚。 因为从来都不是在那里出来，也都不是向着那个方向去。 我从来没有去苹果日报投的稿，我从来没有去黐过泛民的媒体，我也都没有打算回去泛民那里分他的饼碎食。喂，大家搞清楚，我们的台从来都是喂那样东西是对的，我们决定是支持，不对的我们就会批评他，是不是、啊、即不要是。即係成日用呢一種咁樣思維，哇！你贊佢，你咪準備翻泛民啊，咪收肥佬禮，似肥佬禮唔會俾錢我嘅，肥佬禮俾錢我，亦都收買唔到我。我想同你講係，今次純粹真係因為鄺俊宇議員佢嗰個嘅表現係真係非常之好，係咪啊？ 同埋嗰位女士， 嗰位嘅女士下角度嘅母親阿成姐嗰個女士，係咪啊？喂，我亦都係，哇！我唔怕講嘅喎，當初你問我係咪有所誤判咧？我對於人遊行的人數我是沒有誤判的，我一早說了是有百多萬人去的，是不是不信大家聽回我過去的節目， 我想我們的誤判 是 對於真真正正的抗爭、啊、不是，我是真正正對於那些、啊、喂，我是完全是估不到星期三的下午早上、 啊、 是有幾萬人自發佔領、啊、我完全估不到、啊、你知不知道、啊、我的誤判是基於那個的真真正正去做一些这样为他们真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俱之的这种心态、啊、的人是有几万人、啊、 我们身边都很多这些朋友已经是未天光就出了去了已经。 我的误判是基于是喂，即是因为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说喂你这样 去白白牺牲，当然因为我们都是反对是白白牺牲的，无谓牺牲的。 绝对是。 到这一刻这一样东西我们是不会改变，也都这一样东西是不会有误判的。但是喂，如果我就睇见六月九号，喂大佬，你最终拉嘅时候得三百几友，如果得三百几友，我又觉得喂，即系咁样就即系令人会好难过啦，系咪？三百几友就好难去做。 好慢咧，我谂大家都好有个心态咧，就系、是、如果我哋留夜啲咧、 嗯， 啊，即系嗰啲示威嘅人士啊，或者系嗰啲青年啦、啊、吓、啊，如果留夜啲咧，会唔会出现系有三百几人被困嘅情况出现咧？ 吓吓吓， 系唔会噶嘛吓。咁、啊、所以可能大家都有呢个心 態，即系有个心态啦，系之后有种补偿嘅心态啦。好啦， 就 变咗咧， 要一鼓作气出去啦。礼拜三 就系、是、啦，原来咧喺呢一个嘅六月十二号嘅时候，喂，有几万人系去咗嗰、那个，即系人多到系喺海富嗰度行咗过去占领啦，又咁样嚟到讲嗱。首先嚟講，呢個佔領亦都係自發性啦，唔係泛民或者民陣去指揮嘅咧，絕對唔係啦，因為佢哋又唔會搞呢科嘢啦。第二，喂，我哋完全係估唔到咁多人嘅時候，而係當佢開咗槍之後，夜晚都仲係有幾萬人。喂，你係咪有啲開咗我哋嗰、那個？喂，阿黎牛。喂，你頭先係咪整錯咗嘢 ？set 錯嘢啊？你不要搞你那些 東西，不好意思， 一會我們重溫又要剪， 好。 唔好意思， 我话喂，我当上昼有几万人行出嚟嘅时候， 嗯， 喂，到夜晚开咗，喂，晏昼开咗窗啦，夜晚依然系有几万人出嚟嘅时候，嗱，我所讲嘅误判就系呢一样嘢啦，系咪啊？喂，呢啲嘢系我哋完全事前根本完全系谂唔到嘅，吓、啊，原来佢嗰个和李飞嗰个嘅道德嘅感召，嗰、那个能量系非常之大，好多人咧，就算当日系冇去罢工。喂，原来他收了工之后，他都选择嚟到去接力嘅，系去出去嘅。当然有好多人已经喺嗰度留夜留咗一晚啦，咁啊，佢哋可能系夜晚嘅时候就会离开啦。但系放工嘅时候，你依然系见到好多人系源源不绝咁样嚟到去，系去到中环嘅，系咪啊？嗰日几万人啊，嗰度系由嗰个下角道个天桥嗰个位置，系去到差唔多行，喂，就系去到中环，去到差唔多上环啊，嗰度系几万人嘅，讲紧系连特区政府自己嗰个嘅数字公布都系话有四万人集结噶，特区政府嘅数字啊，你自己睇下啦，新闻纸有卖噶呢样嘢系， 四万人低咗嘅数字都系四万啊， 喂，你谂下， 即系通常佢都会压低你啲数字噶嘛，政府公布吓， 你谂下开咗窗啦，大家都唔系无所畏惧啊，系。啱唔啱啊？咁呢一样嘢咪令到大家系真系见到有一个嘅曙光咯。事实上系，你如果得百几友啊，唉，嘥气啦，百几友系咪？喂，讲几万友啊，依家系，咁你点搞啊？系咪啊？ 拉都拉唔晒，系咪？ 所以你有啲林郑，即系你林郑就喺个记者会嗰度，亦都向嗰个外国记者，你自己都承认啦，就系、是、基于礼拜三嗰个嘅大型冲突，你就决定咗呢一个嘅，即系。今日呢一個閘門嘅修例啦，係咪啊？即係希望嗰啲泛民有啲友有啲議員係咪？到依家呢一刻有個周偉雄議員仲喺度講啲風涼説話，又話見好就收啊乜乜乜乜。喂，大佬你呢啲係完全係廢話嚟啦，啱唔啱啊？喂，有但係有啲個別泛民有啲好表現嘅係咪啊？我哋亦都係會讚賞佢。喂，呢一樣嘢就係、是、亦都希望佢哋喺嚟緊嘅日子唔好再搞大台嗰啲咁樣嘅模式，係咪啊？一路好似六一二咁样，喂，你个大台系咁以，即系你咪 hea 搞咯，个大台你可以照搞嘅，唔搞又唔得嘅，系咪啊？你因为你申请噶嘛，嗰、那个不反对通知书系，但系你 hea 搞咯，个大台得唔得啊？唔好束缚市民嘅行为咯，唔好做维稳嘅功夫咯，唔好嚟到去，系啊，唔好去出卖嗰啲嘅抗争者咯，唔好督灰，唔好去举报，系嘛？喂，嗰晚其实好好噶，喂，不停有人大嗌话。喂，唔好去，就算睇直播见到啊！喂，唔好去即系影嗰啲嘅抗争者嘅大头相啊！喂，呢样嘢好重要喎、啊，系咪啊？就系、是、因为佢哋冇大台啊，先至系能够做啲嘢。屌你，如果有大台嘅，猛喺度影相打卡，喂， 打卡 咁冇乜作用啊，冇乜意思啊，系咪先？即系大家都明白，喂，我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调整？喂，我唔系话你话，诶、哎，你转咗态喎，咁样，喂，呢啲唔系转咗态啊，系咪啊？呢啲唔系转咗态啊？喂，我到呢一刻，你问我嗰个游行，喂，你话听日二百几万人游行有冇用？喂，我都觉得系可能系佢都唔听你嘅，都系冇用嘅。但系如果有一啲嘅礼拜一，比如话佢即系依家呢个民阵就唔捻搞啦，嗰、那个三把。喂，如果礼拜一又搞得成嘅，咁你系有冇用啊？嗰啲我觉得会有用嘅，系咪啊？嗰啲会有用嘅，系啊。咁你即係大家又亦都係泛民，希望佢哋又唔好淨係聽見我哋鬧。老實講，你話我哋嘅批評泛民有冇用？當然係有用啦。比如話，我哋前一晚狂鬧呢個嘅狂肥呢一個嘅岑浩輝，喂，第二日啊，佢即刻走唱去最前排嗰度曝光啦，係咪啊？即刻係真係爭表現啦，係咪啊？但係你嗰啲咁嘅口才又唔夠啊，鄺俊宇叻係咪啊？你一味識得喺度作一啲言語嘅挑人，我覺得你不如翻翻你後邊玩 Facebook 啦。你呢啲咁嘅學聯友咧，你玩 Facebook 咧，嗰啲嘅所謂文宣工作咧就會叻啲，係嘛？你又駝曬背啦，行都行到嚇、啊，即係無謂啊，係嘛嚇？你都唔知喺前邊做咩？你嗰日大家見到噶，唔係我講你表現噶，抗阿岑浩輝，你嗰啲表現係嗰啲睇直播嘅市民咧，都係批評你嘅嚇、啊，就話你係完全比下去嘅。我不是搞你分化，你不信自己去翻立场新闻啊，去翻独立媒体啊嗰啲嘅直播，你睇翻当晚你哋六一二嘅凌晨嗰晚你嗰啲嘅直播嘅片段吓、啊，你系好曳啊嗰啲嘅表现系吓，咁啊好啦，嗱我哋又讲下啦，即系民阵咧晏昼咧就开咗个记者会啊，系咪？ 系。 即係上晝開一個啦，就話要即係搞呢個抗爭基金啦。我就建議大家咧就唔好捐款嘅，即係唔需要捐俾民陣嘅。老實講，佢話搞嗰啲咩基金，聽日籌錢，一蚊都唔好捐俾佢。點解呢？因為佢晏晝又已經即刻出咗一個嘅記者會，又講啦，又話要取消星期一嘅三罷啦。喂，我完全係冇辦法理解到，就算係一個街邊嘅 layman 啦，喂，佢都明白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呢個道理啦，係咪啊？你聽日號召啲人去遊行。你个游行就基于警方向市民嚟到去开枪呢一个咁样嘅镇压嘅决定，系嘛？包括嗰啲和理非抗争形式嘅道德感召啊，包括系即系大家市民大众睇到呢几日嘅直播嘅片段啊，包括系睇到林郑今日开记招嗰个表现啊，系嘛？包括系有啲建制派嘅议员，包括系呢个陈建波，啱啱我哋先要讲佢，系嘛？呢个保险界呢个咁嘅垃圾，喂。是咁多日以嚟嘅积怨嘅一个爆发，好啦，你当你爆发咗之后，你礼拜一又冇一个后续嘅行动，你本身你自己就话礼拜一咧就三罢，礼拜日咧游行，喂，我都冇问题嘅，喂，我连游行都支持啦，依家系咪啊？咁但系你有冇可能你无端端又系为变咗系走去取消个三罢嘅啫？喂，你呢啲咁样嘅行为，喂，你其实就第一你就想重建翻你嗰、那个那个大台，即系维稳。你是維穩的，這個是，喂，你這個取消三罷根本上是完全是出賣抗爭者的行為，你愧對了當日是被捕的人士，我告訴你，喂，接下來可能還有很多人是將會是被搜捕的，是不是啊？喂，你完全是罔顧了這班人的事，喂，你不要覺得現在這一刻特區政府宣布是暫緩了這個修例，你就說認為這個是有一個所謂的階段性的勝利，絕對不是，對不對啊？喂，千祈唔能夠有 係互動嘅，佢哋睇到即係個政府啊，或者個政權睇到你啲人嗰個行為，或者你嘅情緒，而去進行下一步嘅。你哋而家咁快消散咗啲民意咧，嚇、啊，即係民陣咧，係你係好難又係短時間又集合翻嚟嘅。既然你都宣布咗啦，而且 喂，我一個泛民嘅朋友又好笑啦，喂，佢都開始批評你民陣，係嘛？佢都係黃穩黃友嚟嘅，喂。佢都恥笑你民陣啊！全名係咪叫做民氣消散陣線啊，大佬？啊，即係你有乜可能嘅啫？你結集咗咁多人出嚟，聽日個遊行人數一定係多噶啦，梗噶啦，呢樣嘢係你有乜可能禮拜一唔去延續呢樣嘢咧？當教協你自己都宣布係罷課嘅時候，係咪啊？喂，當大學生各大院校都宣布咗話去罷課嘅時候，當然依家其實係深刻嘅 break 嚟啦，係咪？咁但係我都冇所謂啦。咁既然咁多嘅人都已經係宣布罷課啦，你啊曾經亦都發起罷工啦，喂，有啲人佢都會係肯去參與嘅喎，係咪啊？見到 好多啊！ 好啦，咁你話要罷市，有啲可能係小微小企，佢都可能會去罷市，佢咪唔開檔咯？個門市嗰一日係咪啊？喂，咁你點解去取消呢樣嘢咧？喂，其實你係重複緊六四嗰陣時嗰啲嘢啊嘛。當你去到最關鍵嘅時刻，你就真係維穩啊嘛，係咪啊？喂，你不能够试图以一种所谓宣布这个阶段性胜利的形式就去散水的。包括你有些泛民的议员即刻走出来讲，包括周伟雄就说、啊、见好就收。什么叫见好就收呢？请问即你觉得特区政府暂缓了这个法例，你就觉得是、已经是收货了？你是不是痴线的，大佬？几多人在前线牺牲了，喂，受伤被人开枪，然之后喂，仲要俾人告暴动罪，有啲系喺医院嗰度俾人哋系拘捕嘅，你知唔知啊？喺医院嗰度俾人拘捕啊！有啲嘅即系有啲嘅求医嘅人士系因为受伤、啊。喂，有啲人喂事后又俾人追捕。喂，有啲又喺港大嗰度系咪啊？又出事系咪啊？喺港大嗰个科嗰度。喂，呢啲咁样嘅人，你系咪起码嚟到讲，你要求特区政府首先系撤销咗呢个暴动嘅定性先？第一，边系暴动啫？呢个系第二，你就要求佢。承諾咧，依家包括6月9號夜晚同埋6月12號，佢哋嗰啲嘅被捕嘅人士，你就要咧，即係承諾一樣嘢就係不提告，你唔好係作出一個嘅控告，係咪先？第二，你要停止搜捕嗰啲抗爭者，係咪啊？冇意思嘅，你一不停咁啊製造一啲嘅所謂政治犯出嚟係。咁另外咧，你亦都要係去追究咧嗰個開槍嘅責任，係咪？呢啲先至係你泛民嘅議員應該去做嘅嘢啊嘛。怎会这一刻你就说要阶段性胜利，怎会这一刻你又说要见好就收，完全是跟这个民意是背向的。而且听日的游行目标也很清晰，不单止是你要求他撤回正式撤回那个法例，而且你也要我上述那些东西，包括追究责任， 包括是停止是即是迫害那些抗争的人士。喂，这些东西你都要 去承诺的。你的民阵是要很清晰地带到一个声音给人，因为你就是那个主办单位没办法的，这些东西我讲过很多次。你说市民有这样的诉求，是市民那些很零散很零星的举的标语，是你主办单位民阵，因为你的言论就是国际媒体的报道的引述的所在，你一定要很清晰地话到给个国际社会听，你一定要很清晰地话到给媒体听，你听日那个诉求不单止是要那个即是法例的修订的撤回，而且是要追究那个开枪的责任，而且是要即是说要停止搜捕抗争者，而且是要那些被人抄了身份证或者是被人拘捕了的人，你是要停止控告这一班人，是不是啊？喂，你是要这样做，你不能够说这个就收货，喂，但我们对不住这班友啊。林郑自己讲的，你103万去游行，他 并不撼动到政权，是612的时候那个大型的冲突才令到他改变了个想法，改变了个决定。我不是在这一刻再在说游行没用，因为我自己都支持游行，我觉得游行有用，那个用处就是无用之用，是吧？你不信你听回我之前那一节的重温。但是呢，即是我现在就告诉大家听，当你们有一班友是即是你纯粹能够是去付出那个代价，就是去行一次的时候行街的，那你都不要去作出一些这样的言论在网那里，喂，散播一些谣言惑众，就说这些呢，哦，原来就是他就是阶段性的胜利了，就应该见好就收了，喂，这些完全是错了，是不是啊？一是就赢，一是就输，没什么阶段性胜利的。如果你现在说宣布阶段性胜利见好就收，喂，最好笑就是你民阵说什么鬼嘢，说要什么反重返社区，又要在个街头，即是在个社区那里呢，就播放什么警察开枪的影片，又要教育。喂，现在那些 Facebook 现在那些 YouTube 这么鬼流行，使不使你在个街头那里再播啊，大佬？只是在个 WhatsApp 那里，喂，大佬，我收到那个中枪那个男士啊，即是拍吐血啊！你有冇收到啊？嗰个嘅影像， 我都有啊！ 喂，大佬，我哋系喺 WhatsApp 啊，喺 Messenger 都收到十几廿次啦，呢啲咁样，需唔需要你再喺街头嗰度播呢？你唔好龟缩啦，民阵系， 而且你喺街头度播系漫无目的嘅。如果你譬如你喺个电话度播嘅，你系可以转专利声俾啲男粉睇嘅，系咪先？你系更加有效嘅。 喂，你街头会播，喂，人哋嗰啲咁嘅男友心男都见到你，屌你咪觉得你系呢班友咪收咗美国佬钱喺度播嘢咯？佢点会睇啫？喂，你 send 俾佢睇啊嘛，你将嗰啲嘢全部 send 晒俾佢嘛？佢打开个手机一开个 voice app 就见到嗰个， 佢唔想睇都睇到， 系咪啊 ？send 俾佢睇咪得咯，翻咩街头啫？屋企睇到啦，系咪啊？开着个 wifi 乜叉嘢睇到啦，系嘛？需唔需要嚟到讲？是你要在什么重返街头，这些根本上完全是藉口来的，我很老实讲。就是你们取消三罢求其或者一些这样的和稀泥的藉口，就是要重返社区建立什么什么什么。不要在自欺欺人啦，你归宿就归宿啦，是不是啊？维稳就维稳啦。 或者是你另有所图就另有所图啦，好像之前朱海迪都说要重返个社区嘛，将啲资讯。 你重返咩社区啫？你成日就谂住个选举，谂小镇得唔得啊？喂，我咁顽固都支持你游行啦，系咪啊？ 你将个先后次序摆翻正少少啫，都系要求你哋，系咪？ 喂，成日就谂住重返社区，跟住又派表格啦，啊，叫人登记做选民，迟一步先啦，大把时间啦，仲有半个月。 瞓喺度都赢啦，而家啦，老实讲咁嘅形势。 你七月二号先至截止登记，你使唔使呢一刻你又重返社区啊？已经要做埋先得唔得啊？系咪好难为你民阵咧？咁样呢啲嘢啊，要求系咪？我真系觉得喂，我成日都反省我自己，有阵时系，所以我点解呢几日喺 Facebook 嗰度出嗰啲 post 系温和咗好多？因为我都觉得喂，社会上边每一个人有佢自己嘅难处，喂，有佢自己嗰个考量。是不是有他自己能够负担到的成本的不同，喂，我慢慢都开始觉得唉，算了，有些事情是不是大家就互相的体谅包容，唯独是你这个民阵是这么贱格的，真的。喂，我今天都不想批评你这个泛民的，老实说批评你什么，你有些人的表现都好了，那当然有些都是扑街来的，是不是？喂，比如说你胡志伟，我们都高度赞扬他，他都站在前线那里戴着那些喂烂鬼手术口罩，就已经是 即係企喺前邊嗰度食蕉啦，食呢個胡椒噴霧啦，中蕉啦，係咪啊？中催淚彈咯？喂，咁我點會唔去即係讚揚你呢個行為咧？就好過你喺個議會嗰度喊苦喊忽啦，扮嘢係咪啊？即係呢啲你先至係實事實幹啊嘛！我哋睇得到噶，作為市民，喂，我唔會睇唔到嘅喎。你話喂，咁佢都冇俾人剝爆個頭啊，冇爆光啊，冇咁高要求住先啦，係咪先？慢慢嚟啦，一步一步係嘛？即係你做得好嘅，都係我哋亦都會肯定你噶。喂，但係你呢啲咁嘅民陣啊，真係離譜嘛！無厘頭呀，取消三罷，關你咩事啫？係咪先啊？你咪去照攞筆反對通知書啦，人哋去唔去，你咪等人自行決定咯。取咩消啫？你哋啊，仲有啲心黃傻粉話啊，佢哋唔係取消，佢哋係即係暫緩啫。咁啊，屌你咪同林鄭一樣，係咪啊？取消取消啦！佢係如果個法例一再嚟嘅時候咧，就先至係即刻又搞三罷，個民氣一消散咗，話都唔知等幾耐啊！ 係啊，即係唔係你話暫緩就冇問題啊？而你係本身你係發起咗呢樣嘢嘅，係而家係有一啲回應俾你啦。但係嗰樣嘢好明顯就全世界都唔收貨嘅。喺呢個時候你個遊行又繼續，咁點解你嗰個標準就係定喺個遊行繼續，而嗰個罷工啊或者嗰個集會係取消咧？ 嗯。 啊、都不知道擺在哪度、啊、你明白、 嗯、 因為你就聽日個遊行都話取消、 嗯 啊、收貨啦。 係啊，喂， 你唔收貨，你唔收貨點解你個禮拜一個站嗰個三？ 喂，最好笑就係、是、喂呢班友根本咧就係有一個嘅，即係呢叫做咧，即係分裂啊，即係嗰個叫做精神分裂啊。喂，你聽日又繼續去遊行，又話要堅持咧？喂，佢哋都其實有講啊，話要堅持呢一個嘅撤回嘅條例啊，又話要即係追究呢一個嘅。責任啊， 責任 開槍責任啊，同埋又話要點樣去支援啲抗爭者啊？咁原來你支援抗爭者就叫人去籌款，你聽日就係、是、咁都唔緊要啦，我都冇乜點樣批評你籌款啦、啊，你籌就籌，我叫人唔好捐啫，係咪？我冇屌你籌款啦、啊，屌你不嬲，你幾十年都係籌款噶啦，係咪啊？你咪籌咯，咁實有人落答噶。喂，我哋講你都嘥口水係咪？依家我費事講啦。咁但係你使唔使取消嗰個三罷大佬？三罷冇錢收啦，係咪？你哋唔會有得籌款啦、啊。啲人哋罷工，你仲真係擺個槍出嚟， 咪就係三罷，可能冇錢籌咯，你明唔明白啊？ 咁 即係我陰謀論咁講啊，係咪計算嗰個成本啊，大佬？ 喂，大佬，你咁樣咪唔啱咯？做呢啲嘢係咪啊？喂，事件有先後，次序有先後，係咪啊？喂，你點樣能夠去係？喂，你一下就話喂呢、這個三罷，喂你依家取消咗，我想問你仲有咩嘢行動啊？跟住嚟好講，跟住又話七一見啊，隔兩個禮拜又行啊。行你阿媽咩咁樣啱唔啱啊？即係我唔想講粗口嘅真係。喂，你淨係叫人行去遊行，喂遊行我冇所謂啦，係遊行好啊，即係我都覺得遊行好啊，係嘛？因為遊行可以證明到你遊行係冇作用啊，我都行，我都行啊。不過我聽日就諗住，因為我只腳嗰度咧刮損咗，我就諗住可能去終點嗰度去行下就算啦。即係我又唔喺銅鑼灣出發啦，咁都係去咗點人頭噶啦，係咪先？即 係 我 都 支持你咁樣。喂。喂，我自从啊零五年之后，我冇去过游行啊。同你讲，我最后一次去游行咧，就系零五年阿陈方安生走去即系出发啊，中途行咗去搭的士出发嗰次，因为我好失望啊。嗰次系，即系我觉得点解你作为一个民意嘅领袖，你自己可以行下走去出发嘅咧？咁啊，所以我今次都系终点，但系我唔行，因为我都脚嗰度咧刮损咗啊，我都脚痛。咁但系我都算系好支持噶啦，十几年冇出嚟系咪？参与你啲咁嘅游行系，亦都肯去。即係叫做支持下你係咪？都好大嘅心態上改變嘅，大佬我批評咗呢啲嘢十幾年係冇用嘅。即係事實上你亦都係冇所謂啦，冇用我哋都照做啦。咁但係你點解個三罷唔去咧？我又真係唔明喎。你籌款你咪籌款咯，係嘛？嚇、啊！不過何況你對唔對得住啲人咧？ 照籌㗎，你三罷你都可以照籌款嘅嗰、那個集會。 嚇、啊！咁、啊、有人俾你咪得咯，係咪先？喂，好坦白啊！你呢啲咁嘅，何況家剛才先至又有一個人係輕生咗啦，已經係為咗呢一樣嘢係，你改個藉口，你話當係悼念嗰個嘅烈士得唔得啊？揾啲藉口係咪啊？哇！大家一齊默哀國殃得唔得啊？用下個死人腦、人頭豬腦係咪啊？ 咁、啊、你都係可以照叫啲市民自發罷市罷課噶嘛，一樣得噶嘛，罷工。 喂，你唔可以喂，大佬你維穩維得咁明顯係嘛？即係我唔係想今日批評泛民，我同你冇私怨啊！老實講，我批評你都係想你做得好，有啲人做得好嘅。喂，包括就算黃碧雲，我咁憎恨啊，黃碧雲啊，係咪啊？喂，佢嗰日都中咗招啊！佢嗰日唔係中咗招，係中咗催淚彈啊！佢都 系啊，系啊， 佢都企咗喺好前啊，同阿尹兆坚啊，尹兆坚嗰度好憎佢噶，系咪先？吓，因为佢喐啲啊，话人系鬼噶。佢连阿韩连山啊，同郁敏啊，即系佢都即系凡亲有人叫佢总辞，佢就话系人系鬼嘛，记唔记得啊？依家老少，依家老少都嗌你总辞啦，你快啲话佢系鬼啦，出个 post。即系我依家唔系去搞呢啲私怨，喂，你做得啱，阿尹兆坚、阿黄碧云、黄志、阿胡志伟。喂，我都赞扬你噶，你真系企咗喺前边嗰度，同啲市民企埋一齐，起码冇缩咗喺后边。嗱，我啊见唔到郑松泰啦，咁样系咪先？好简单啫嘛。你话我哋系唔系本住是其是非其非个原则去讲嘢啊？咁样系咪先啦？ 你有出现，一定系话你有出现嘅。 有出现一定话你有出现噶嘛？欧乐轩有出现啊嘛？系咪啊？甚至乎系阿杨岳桥都有去地铁站啊，佢冇去前线，我知道佢冇去到嗰日6月12号，佢冇去到，佢可能有去开咪，但佢一定冇企喺抗争者同埋警察防线中间。我哋睇个直播睇过好多条片啦，我哋已经系睇晒咁滞啦。咁嗱唔紧要，你因为你可能你要保持你嗰啲即系你嘅粉丝，你公民党嘅粉丝系要专业、中产、温和嘅，你唔可以去做呢啲行为。但我都理解，你起码有去到地铁站嗰度帮嗰啲嘅市民去解围。你有去，我哋都系去，即系我哋总之系唔会话你做咗一样，我哋去抹杀咗你嘅，系咪啊？嗰日去到现场，喂又有阿邝俊宇啦，欧乐轩又有去啦，谭文豪啦，系咪啊？吓，即系好似呢一个林卓廷都有去啦，系咪啊？喂，咁我哋喂我哋喂咁啊高佬廷，我哋都好憎佢噶啦，系咪啊？我哋成日都批评佢噶啦，话佢兄姐契仔呢样嗰样，咁但系我哋喂见到你真系有去。喂，咁我哋都要话俾啲市民听，就喂呢一样嘢，喂佢真系做得啱，系咪先？ 亦都见到佢有好似改善、改变吓，喺我哋嘅立场嗰度。 喂，虽然有啲人即系依然系不满，我同意噶。喂，我鬼唔知我都不满啦，但系我作为一个节目嘅主持人，我唔能够净系发泄呢啲咁样嘅不满，因为佢做得好，我哋咪只系尝试去赞下佢。希望亦都系我哋都喂，即系我哋咁样呢一啲，喂我哋都好顽固噶啦。老实讲，系咪你顽顽咁多网台之中，系咪啊？喂，个个都话支持你103万游行嘅时候，我都觉得你呢个游行咧，即系我都话不鼓励人去，或者系不反对人去嘅，我都冇表态噶。上一次 不反对人去， 不反对 不 鼓励 人哋冲击系嘛？ 喂喂喂，我到上一次嘅游行，所以我同大家讲，你有啲人话我西瓜靠大边啊，先至见到103万人出嚟游行先转态，你搞错咗啦。我系6月10号星期一嘅夜晚，我都仲依然系坚持我个嘅睇法噶。我是直到6月12号真的被邝仔和那个师奶是感即是感动了感召了先至改变了。喂，有时候人的事人心欲做就是这样的了。屌你100几万人感动不到你，就是那一些的 moment， 就是那些感动的时刻而已，是不是啊？即是我又不需要收瓜靠大边，个个网台都说 去游行的时候，我都坚持说我是不出席、不鼓励、不反对，系咪啊？但系今次真系唔得啦！你见到咁样嘅情况，系咪啊？警察向市民开枪啊，吓，或者系你呢啲咁样嘅，即系表现系咁，即系咁差劲啊！咁我哋点样系仲系唔出嚟咧？系咪先？绝对系唔系咩西瓜靠大边，你冇意义啊！你讲呢啲嘢系，如果西瓜靠大边，一早我哋撑泛民啦，点会撑你本土派啫？你有几大边啫？系咪啊？连无担屎啊，去称啊！你都唔够泛民人多啦，系咪啊？建制派人多你啊？ 系嘛？呢个系事实，呢个系你必须承认嘅事实。 妖，真系，系咪？我使乜西瓜靠大边啊？我自己一边得唔得？真系咁好啦。咁你听日嘅游行，即系呢一个就系即系目标又好清晰啦，系咪？嗱，咁我哋又即系讲下咯。林郑嘅表现咧，老实讲，你即系晏昼嗰个嘅记者会，喂大佬，喂。即系我真系唔明点解你要咁坚持系不撤回，你话系暂缓呢样嘢，你纯粹拗系拗咩拗？你嗰一口气，好老实讲，系咪啊？你系为你自己争翻啖气啫，你系完全系即系对着干嘅嗰种嘅态度系。老实讲，当日阿老董喂佢讲咗连续讲咗7日早晨啦，系咪啊？记者问佢早晨、早晨、早晨，到最后佢系决定都系用撤回第23条立法。大家找下政府的新闻网的公布还在这里，是2003年的7月9号，是吧？我告诉大家，当日就算是撤回了那个的23条立法无限期搁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2003年的7月9号的夜晚，我很记得的，这些东西是不用查维基百科， 当日夜晚依然系有几万个市民系包围立法会噶。大家自己查一下有冇一个咁样嘅历史嘅活动。而系我谂唔明你民阵点解喺林郑暂缓咗之后，你搞多一次游行就算数。第一，佢系未撤回；第二，你又对唔住嗰啲人。你大家谂下呢一个历史片段咧，系唔系都应该去即系做翻啲嘢？呢个民阵，你系比16年前更加之不堪啊！你呢个泛民系好啦，林郑好啦，你话佢即系系咪有啲咩嘅中意斗气咧？系咪啊？今日你睇到佢喂，老实讲，心不甘情不愿系咪啊？喂，过往你有好多嘢你都系 set back 噶啦，包括系你话，比如话你嗰阵时话好打得，你做发展局局长嘅时候，你话好打得就系、是。即係嗰啲村屋啊，你話要拆曬嗰啲嘅僭建啊嘛，第四層或者以上就係、是，咁、就知道依家你又搞個咩登記名冊嗰啲咁樣嘅鄉親啊，嗰啲咁樣嘅叫原居民啊，都唔睬你啦，叫做係咪？到依家都不了了之啦。喂，你三隧分流方案，你亦都係根本上你亦都係撤回咗啦，係咪啊？因為嗰個立法會嗰個支持度不足，唔夠票，數唔夠票。咁點解喺呢件事上邊你就覺得係？是不是你那個所謂管治威信那麼重要呢？還有沒有呢？是不是？你怎樣都是 你既然說你在未來你又想修補回那個所謂撕裂，你為什麼不去考慮一下撤回呢？你就撤回咯。我告訴你，如果 你今天宣布了撤回，很老實說，明天呢一定少過50萬人的，一定是有班那些這樣的心王啊、那些人呢就會覺得是收貨的，階段性勝利的，就會說你信好不信好啊、你今日晏昼你只话撤回，已经少咗好多人嘅。但系你坚持嚟到讲，你话暂缓，咁样你只系喺度斗气啦，系咪先啊？咁你听日嗰个人多，你系可以预期噶，系咪先啊？即系我唔明佢喺度嚟，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时刻你仲喺度嚟斗咩咧？呢啲叫做系咪啊？咁你亦都喺记者问你嘅时候，你开头就话呢个系大型警民冲突，都后嚟。有个有线的记者问你是不是认同警方那个的定性是暴动，你就说维持回礼拜三那个的那个的想法，即是认为是暴动啦。为什么你会到这一刻都认为是这个是暴动呢？是不是啊？你环顾世界上这么多的即所谓的真真正正的暴动，喂，有多少是牵涉到抢掠纵火，是不是连玻璃都没有爆一块，这样只是玩你那些，喂，老实讲，那些这样的示威者玩来玩去几样东西，第一就是路障，第二就是铁马，第三就是戴头盔，第四就是拿把遮，根本上呢跟14年的时候喂都没什么大的改变啦，是不是、啊、最多戴着个烂鬼头盔、啊、你找几个人剥下去都很大伤害的，大佬脑震荡的，是如果你剥得劲的话没作用的，那些其实是但是即有一个即初步防护好过直接把直接即打落个头度爆光咯，叫做吓， 借少少力咁咯， 借少亦都会脑震荡嘅。如果真系你一棍咁样拗落去，戴住个头盔，你唔好以为啊，即系但系你点会定性呢、這个？咁如果系咁，你2014年嗰个雨伞嘅，你都可以话系暴动啦。呢啲嗰阵时你唔话暴动咧？请问系啱唔啱啊？真系啊！我一问你啊，依家呢一班嘅示威者同当年2014年雨伞嗰班。他们所用的东西又是来来去去又是遮啊铁马啊，是不是啊？都是这些东西而已嘛。我看不到他有什么的武器的进步、啊。如果你这次定性为暴动，为什么14年不是啊？你说有一个人掟砖，他就是那一个人咯，是不是啊？你就去你就去讲那一个人咯，一个人暴动啊。那那个师奶下角度那个母亲是不是暴动啊？走上前劝说你。有那些阿婆走去揸住支英国旗喺你差佬面前揈嚟揈去，呢啲系咪暴动啊？喂，嗰啲记者真系采访你，好近距离采访你哋嗰啲嘅恶行，系咪暴动啊？系咪要揾胡椒喷雾射佢啊？定系要系嘛开枪啊？吓、啊，喂，嗰、那个嘅圣诗团系嘛啲基督徒组织走去唱圣诗系嘛围住你，嗰啲系咪暴动啊？讲唔讲得过去啊？呢啲系？你话2016年嗰个系暴动，喂，我唔同佢拗啦，嗰啲系咪先啊？即系嘥时间啊！你话啊，嗰个因为牵涉掟砖嗰啲暴力乜乜，咁呢次系乜嘢啫？我真系想问你，如果今次系暴动，点解2014年唔系？你答到就得啦，系咪啊？你解答到就得啦。如果今次系暴动，2014年嗰次点解唔系啊？一样嘅啫，嗰啲行为其实系大佬啱唔啱啊？讲唔讲得过去啊？ 呢啲咁樣就叫暴動啊？ 即係梁振英就唔覺得佢係暴動， 即 係 你 林鄭 就哇真 係 好少啦！喂，連梁振英都唔覺得係暴動嘅嘢，竟然間你覺得係暴動啊？呢點係暴動啊？啱唔啱啊？你又唔係佢嗰啲人喺度掟嘢咁樣，掟嗰啲乜嘢啊？大佬，你全部冚唪唥全副呼機啊？係咪啊？ 佢哋好醒嘅，佢哋係有訓練咧。第一排咧，那個長盾咧就打洞放嘅。第二排已經係向天放 的。向天㗎啦，係啊。咁你點會中得到你啫？係咪啊？同埋你嗰啲規格同嗰啲咁嘅友，屌你老母，嗰啲都根本係完全兩回事啦。 人哋嗰啲學生， 膠 嘅 啫， 係 膠嘅， 保鮮紙嚟嘅啫，係費事揦親咋嗰啲胡椒噴霧啊。 手腳 嗰 啲友，你見到佢包住嗰個保鮮紙，戴住個爛鬼嗰啲咁樣膠嘅3M 眼罩，然之後咧。最多戴多到個 3M 嘅豬嘴 N95， 喂，最多戴多個嗰啲咁樣嘅叫做即係工人嘅頭盔，膠嚟嘅嗰啲係。 好似一啲部落嗰啲民族咁樣樣嘅啫，即係舊時係揸支矛啦嚇，都係叫削尖咗嘅石頭啦，今次都冇，係一把遮係防具嚟嘅啫。你哋咧就係精鋭部隊嚟嘅。 喂，大佬，你個頭盔都已經 古部落咁咪同你對抗㗎啦，已經係。 即系你净系睇到个头盔都已经系唔同啦，系咪啊？掟嘢，喂大佬，唔好讲掟砖添啊！你差佬有份掟啊，俾人影到系， 系可以掟翻出嚟啊嘛， 完全不专业啦，呢个系咪啊？ 即系人哋就用啲叫冷兵器，都唔系兵器添啦，冷嘅防具。 喂，如果 你 话你 就用枪， 你如果有啲男友话嗰个人，你净系喺成件事上边就攞一个人出嚟话有掟砖，喂，咁如果咁个差佬有掟啦，咁点啊？咁点啊？咁唔通我又话佢暴动啊？讲唔讲得通啊？呢啲嘢系，或者你话啊，佢要镇压，所以要掟砖，讲唔讲得通啊？ 你镇压你唔应该掟砖啊！你有全副武装嘅，你应该用你手上嘅装备去处理呢个冲突场面嘅，唔系你人哋掟够砖入嚟，你掟翻出去嘅，系唔可以咁嘅。 喂，你睇下当日，喂嗰日个世贸会议2005年嘅时候，记唔记得？喂，韩龙嗰啲，喂嗰啲就真系话大佬啊，嗰啲就真系。真係暴動級啦！ 人哋真係掟汽油彈㗎，嗰啲叫鐵馬陣，全部喺前邊點曬火咁樣衝過去嘅。 不，大佬， 即係你有個盾都頂唔住個熱力嘅。 起碼著火先啦！你老母而家見到火都冇， 真係火都冇， 火都冇係咪啊？有喂，起碼燒車胎喂，開頭喂我哋見到有啲路障嗰啲嘢，喂你都冇人擺啲車胎落去焚燒啦，係咪啊？因為一燒咧就會係 燒好耐嘅嗰啲膠， 即係咧嗰啲就係會就有即係開始有啲暴動嘅意味啦。如果你真係開始燒嘢嘅話，完全連縱火呢啲行為都冇，係咪啊？即係好基本啦，暴動嗰啲條件係咪啊？即係大家同唔同意先呢一樣嘢係？如果你話死咬呢個都係暴動，如果係咁咧就好笑啦。2014年嘅時候雨傘嗰個嘅運動係嘛？或者你哋話嘅佔領嘅行動，政府叫做 韓龍，你都唔係叫暴動啦。 韓龍嘅時候，即係 嗰個示威，你都係叫示威啊。 阿老董嘅時候都唔覺得嗰個係暴動，阿梁振英都唔覺得2014年嗰個嘅雨傘係暴動，阿李林鄭就覺得呢一個咁樣係暴動，咁講唔講得？即係講唔講得過去啊？係咪啊？講唔講得過去啊？你六七嗰個暴動，六七嗰個梗係暴動啦，係咪掟菠蘿啊嘛，生人同胞物近啊嘛。林斌啊嘛，咁嗰个梗系暴动啦，呢啲咁样又系暴动。喂，大佬，你拎出去国际会唔会即系会有少少笑死人啊？系咪啊？呢啲都系啊， 垃圾桶都冇烧一个， 系嘛？烧垃圾桶嗰个唔知去边啦，咁样系，即系好抽水啦。 即系负责烧垃圾桶嗰个都唔知去咗边。 咁啊系咯， 同埋垃圾桶都冇烧着，就系、是、 大佬。喂，呢啲咁樣，然之後咧，你仲講一句咧，係令人哋非常之咧，唉，係真係咧，真係令人咧係氣憤嘅就係，你話竟然間話警方執法就係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喂，大佬嗰啲係 headshot 嚟噶，係咪啊？我唔知邊一個去落咗呢啲咁樣嘅命令，就話係可以對住啲市民或者示威者咧係可以開槍嘅。但你开枪啊，唔该你啊，都真系有啲良心，系咪啊？射向地等佢反弹，中嗰只脚佢咪屌你妈，揞住只脚喺度嚟，硬下硬下咪走咯，等佢系咪啊？ 你或者射歪一啲，射向天或者点样？喂，你唔好咁样，你大佬，你对住嗰个市民嚟到个头部嚟都射。 唔系啊，你嗰样工具系有一个目的噶嘛？你就算呢啲橡胶子弹又好，布袋弹又好，都系想即系叫做驱散，或者再讲得，或者再讲得系好似头先你咁讲咧，丧失嗰个活动能力嘅啫嘛。你好多工具都系咁样用噶嘛，系咪？你好似用一个。想住是一個驅散的工具去攞命咁樣樣去用。 喂，大佬嗰啲真係 發泄自己嘅憤怒， 死得人嘅係會。呢個就中個後腦咁點啊？嗰啲係啱唔啱啊？或者中咗隻眼咁點啊？嗰、那個噴血嗰個啊，係即係好似係中咗個鼻定邊度，就已經係噴曬血啦，已經係。 啊！ 你自 己諗下啦。有一個係射中眼嘅，有一個係射中眼嘅。 唉。那个不是直接射中眼球的，应该咁咪好大镬噶啦。 佢射中眼附近啦，话都真系康复到九成的视力嘅啫。个医生话俾你听， 因为嗰个教师啊嘛。 系系系。 咁 都好似系吕拔萃嘅教师嚟噶嘛。 即系所以你话呢啲咁样咧，就系会令人相当之系愤怒啊！老实讲， 嗯， 系嘛？即系你话，如果你认为呢啲警方系执法系天经地义啊，唔好意思，你转台啦，真系要吓、啊，我都唔留你呢啲人啊，你转台啦，真系，或者唔需要喺呢度留言啦，真系，系咪啊？ 唔系你可以继续听嘅，不过你唔好留言啦。 系唔使留言，唔使话俾我知，系咪啊？喂，好啦，咁你就所以你话听日呢游行，你点会唔去啊？啱唔啱啊？吓、啊，即系点会？即系大家点会系即系？老实讲， 即系你打气又好，你站在同一阵线又好，你叫支持或者系支持嗰啲付出咗嘅人又好，你一定系即系要系表下态咯吓、啊。上街就游行示威系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听日系都要做嘅。其实， 喂，你作为一种嘅表态系嘛？即系对于呢一种嘅义愤，其实即系对于呢一嘢样嘢嘅不满，对于呢一样嘢嘅义愤，我觉得都应该去出嚟啦。净系呢样嘢都系咪啊？同埋咁多人，佢喺呢件事上边牺牲，有一个人就牺牲咗啦，系嘛？喺呢一个嘅金钟嗰度吓，即系好非常之不幸呢一件事件系。咁啊，另外咧就已经系有一啲嘅，即系人士系被捕啦。啊、你又跟住咧，有啲人咧喺度嚟準備係大規模搜捕啊！呢樣嗰樣，我覺得應該即係應該係有血性嘅人都應該要企出嚟噶啦，嚇、 啊！你企出嚟表個態咯，即係話俾你聽唔可以。 當然你可以唔去嗱，你 為所欲為咯。 老實講，我講話又講翻轉頭，如果你決定聽日都係唔覺得呢個遊行係唔去嘅，我都會尊重你的決定。 嗯， 呢樣嘢我哋講咗好多次噶啦，任何人有任何嘅。決定是基於他個人的思考之後得出來的，我們都會尊重。你可以決定去，可以決定不去，反正我們就去了，是吧？ 嗯， 我也都是贊成他明天去遊行的，但是問題是他明天籌錢，我叫大家不要捐，因為他們呢，真是浪費氣的，老實說他們永遠的籌款又不說話，好老實說啊，上個禮拜他們籌了多少錢都沒說啦，是吧？盤滿缽滿又不說了。跟住聽日，我唔知佢會唔會交代啦。但係到時候條數一定唔會交代俾大家睇，咁啊何必呢？係咪啊？即係你如果冇聽我哋節目嘅嗰啲，你咪就啦去捐咯。我哋自己有聽節目嘅益友，希望大家就唔好中伏啦，唔好中計啦，係嘛？ 唔係啊！你即係佢，你話佢要搞個活動係有個成本嘅。其實佢今年已經辦過咁多次嘅遊行咧，其實應該足夠㗎啦， 籌到夠曬㗎啦。係啊，你話 不過即係如果佢真係名正言順啊，有一個話，如果往後係有一啲人係真係被捕或者係被告上法庭係需要支援嘅時候，佢哋到時有一個名正言順嘅時候，你哋先再去諗啦。 入錢咯，再去銀行度轉帳咯，櫃員機都唔似㗎。啊啊、你要捐，你 需要聽日太過感性咁樣去。 唔需要俾佢煽動，喂，呢樣真係唔使俾佢煽動啊！我講捐錢啊，遊行咪煽動，你捐錢就係俾佢煽動。我點解咁講咧？喂，你即係你哋啊，捐錢俾泛民啊，求其見到一個户口 number， 你去櫃員機撳一撳啊，你已經係俾咗佢啦。即係我意思係點解你唔好俾錢嘅字咧？喂，佢有個叫守護公義基金噶嘛？喂，到依家都冇曬下文啦，你用嗰個做住先得唔得啊？係咪啊？ 守护公益基金啊，你到依家都冇公布啦，系咪啊？你啲钱用喺边？ 你到时你咪拎翻啲单据出嚟，或者你拎翻个 breakdown 出嚟，哦，原来都已经系差唔多用尽啦，咁样样。 吓，你咪讲 再筹咯。 你又咪喂冇理由喂，晒都成立九啊几万嘅基金，到嗰阵时有一个喂林卓廷嗰班友搞嘅天下为公个基金，到依家又冇下文噶，都唔知道做过啲乜天下为公啊！即系话咩梁振英嗰个啊要调查，喂你嗰个都冇晒下文啦，系咪啊？你不用交代的，這樣是，喂，你不是商業機構啊，大佬，你是有責任去交代的，這些事。你如果是商業機構的，你搞一公司出來盈利的，沒所謂啊，你是你承認的，我們泛民盈利的，要吃飯，你這樣講就可以了，你講就可以了，我以後不批評你，你講就可以了，你說泛民要吃飯，需要籌錢就可以了，你不是嘛，你不是，你說你要盈利，我們泛民是牟利機構來的，我們要盈利的。啊，咁我得噶，你出嚟讲我得噶啦，吓、啊，你揾啲大粒佬出嚟讲，你冇揾啲咁嘅细埃友出嚟讲，我唔计噶，吓、啊，揾啲现任嘅立法会议员出嚟讲，你话泛民系要盈利嘅，要收钱嘅，要入钱嘅，因为要食饭。 好似肥佬仔咁，你讲明咯，系咪先？ 系啊，肥佬仔都话要新闻有价，要收钱三蚊，哎得，你讲明得啦，咁我唔闹你啦。如果唔系嘅，你成日又话要为市民做呢样做嗰样，喂，咁你到时就真系。愿者上吊嘛，你说你要盈利，人家给钱你的，那就是人家用钱支持你，我没有说批评你什么，是不是？是吧， 好过你成立九万几个基金会，那 么你成立九万个基金 会，我 你举个基金会你都说各有目的的，然后你的那些的款项又不公布的、啊、又不说话你帮了哪些人的、啊、你十三加三的时候筹过一次的啦，是不是、啊、都筹几百万的啦，这样是。即係我覺得呢啲就係我哋嗰個堅持咯嚇、啊，即係唔係話唔俾你籌，你嗰個你講就得噶啦。你話誒、哎，我哋泛民要先食飯咁樣，咪得啦。誒、哎，唔睬你啦，以後都嚇咁啊。以後我哋就播翻你嗰句嘢出嚟啦。你一籌錢我就話泛民要食飯，咁啊播帶啦，係嘛？ 唔夠飯食啦， 唔夠飯食啊，開飯咁樣係嘛？咁咯係嘛？即係你唔能夠咁樣嚟到利用啲市民嘅情感嚟到去。即係幫你自己去咩噶嘛？呢啲又係啊，好啦，唉，即係嗱阿 Bob 咧，阿 Bob 叔啊，佢就講啊，佢話咧就唔會捐錢，會帶買花咧去呢個太古廣場嚇，咁啊都係啱噶，係啊，老實講嚇。即係呢一樣嘢就係悼念嗰一個嘅即係剛才犧牲咗嗰個嘅，即係唔可以講犧牲，佢係以死嚟到去相間啊，以死相間呢叫做嚇、啊，即係悼念嗰一個嘅示威者嚇。咁 啊好啦，咁啊另外咧就係、是、嗱、啊，我哋又講下啦，係咪啊？稱呼啊 ，Vicky 啊， 阿 Vicky 請講一下。 是啊，打过上嚟噶啦。 系，请讲一下，你有咩嘢想讲啊？早晨吓。 系啊，早晨啊，陈辉，你好啊。 系你好。系点咧？ 讲到呢度有啲嘢好似真系唔识讲。 哈哈哈！ 个心情好沉重。 嗯。 睇到呢班年轻人。 吓。 O K。吓。我想讲一句，听日是父亲节，我会陪我孩子一起去行，但我今晚同你讲嗰句话，好深情嘅说话，就系、是、讲一句，其实一样嘢，好似你神驹都系二十零岁，我孩子都系二十零岁，其实呢样嘢，老实讲，是我们这班人，我们上一代的人，讲催泪弹，毒弹，是我们去的。当日我想分享一件事，两点几三点，我孩子在龙和道，我不再讲，他受了催泪弹，当我打话给他的时候，OK？ 我就讲过，孩子唔好惊， 佢答爸爸嗰句，我冇惊。但系当日佢收唔到电话，我同佢讲，你每十分钟，每五分钟，我会同你联络。佢话好。吓，但当日，又到即立花园，我见到佢，喺呢个刻，我系好担心，好担心。哇，呢个又点咧？ 系。 我今日同佢讲咗一个说话，就系讲一样嘢，陈辉。包括你在内。我对呢班年青人。系好骄傲。 系。多谢你吓。 好骄傲。系好骄傲。我唔知讲乜嘢。连我以前。我唔讲憎恨，对唔自心呢类人 ，OK， 佢今日可以反省，其实真系唔易，等于我呢一代人，可以反省，真系唔易， 系， 我听到，我听佢读出嚟嗰句，九十后，似我哋呢班老年人，或者老鬼，你唔需要去责怪我哋，亦都唔需要去责备我哋，俾我哋为我理想去冲就得噶啦。只要你哋理解我、谅解我、爱护我哋就好啦。我失咗声。嗰十分钟，我脑里空白。我今日我同孩子讲，爸爸经历过六四。OK。但是好啦，好简单，六四嗰阵时可能系好遥远嘅地方，但系今日就发生喺咫尺嘅地方， 系啊， 系今朝，我好痛心，点解受催泪弹、受橡胶子弹，都唔系我哋咧？点解我哋唔可以创造好嘅环境，好嘅生存环境，我哋孩子点解唔好安安全全？去学习佢要学习嘅地方。我今日同我孩子讲一句说话。好简单。非常简单。爸爸冇咩俾你。我抛下我呢一代人，我好庆幸呢代人。甚至乎我只系同佢讲一句。爸爸只系教你一样嘢。好简单嘅啫。你可以分析到是非黑白。够噶啦， 冇错。 你可以叫见到咩啱咩唔啱，吓够噶啦。可能爸爸六十几岁啦，我唔可以再吹啲乜嘢，但系样嘢，我抛我呢代嘅人就系样嘢，我只要教咗样嘢， 系 净分析到呢个自己是非黑白， 冇错。 咩叫啱？咩叫唔啱？孩子，最后我同你讲一句，我唔系净我对我孩子讲，我对所有孩子讲，我爱你哋， 多谢你啊 ，Vicky 吓，都好能够， 我见到咁多年青人，佢受罪，他受子弹，他受催泪气，我心好痛，所以我就讲句陈哥，我听日会行出嚟，我点会行出嚟？ 系 唔系关于边个政权，唔系关于边个政党？你要问我一句，我要行出嚟保护我孩子，好我哋所有嘅孩子，你哋先至系我哋希望。 系， 我喺度郑重讲一句， 系， 多谢你哋，我深深嗰句，我对唔住你哋， 我真系对唔住你一代，多谢你哋，陈哥，我今日讲嘅嘢就系咁多。 好多谢晒你啊，唔好咁伤心吓。 一齐努力啦吓。 系，大家一齐努力，听日见下，好唔好啊 ，Vicky 啊？ 一齐见啦。 O K， 好， 多谢你，好，好，拜拜。 好嘛，多谢晒， 多谢晒你， 拜拜， 好，拜拜， 好，拜拜。 啊，唔系，因为我听到咁样咧，都系 系， 即系都 有啲感触嘅， 系好难过啦，系咪？咁但系即系其实大家都喺度进步紧噶，大家都喺度， 大家都努力紧， 大家努力紧， 一个代欠边一代嘅， 即系大家都努力紧，同埋进步紧吓，希望就系。阿 Vicky 都唔好咁伤心或者自责，即系希望嚟紧嘅未来嘅日子，大家咪一齐去努力啦吓，系嘛？即系希望尽量大家都去即系争取到嗰个时间，好唔好啊？吓， 唔系咁都其实都嗱，譬如好似呢啲上一代嘅爸爸级嘅吓嘅益友啦 ，Vicky 呢啲咁都。可能都是平日都是很少或者平時的社會事件都很少表態啊上街咁樣咁佢哋都走出嚟啦嚇，既然係暫緩咗，佢哋都係要堅決係要走出嚟啦嚇，即係佢哋都未收貨，即係啲團伙都未識嘅時候，其實可能即係可能平時都係少去嘅益友啊，或者係平時都係覺得冇用嘅益友都好啦，同我哋嘅諗法都一樣，都可能都係要考慮一下會唔會。再俾啲壓力、啊、或者再令到個數字 推高啲咯、啊、出嚟嘅表達意見嘅人數係咪？ 嗯，冇錯嚇、 啊。你同唔同意啊，陳區？ 我同意啊，呢、這個嘅即係大家都係每人都係做多一步咯嚇、啊，即係呢樣係即係亦都好多謝阿 Vicky 頭先，佢亦都係好體諒佢自己嘅細蚊仔啦嚇，肯去即係佢又係好理解啦嚇。啊亦都有即係好好嘅溝通啊！呢樣嘢嚇，好多謝佢嘅即係佢嘅見證啊嚇。好，我哋聽。 你好， 你好啊。 喂，你熄收音機未啊？ 熄咗收音機嚇。 熄咗，熄咗，熄咗。 啊，請講啊，總陳點稱呼啊？ 啊，你好啊，我叫阿清姐。 清姐你好嚇，請講啊嚇。 你好。 係其實我冇乜嘢想講。我哋一把年紀，我即係假身嚟，我淨係想講一句。 係。 對唔住啊，孩子。 系，唔好 系我哋做少咗。 吓，唔好咁讲啊，清姐吓，唔好咁自责呢样嘢。 其实我真系冇嘢好讲。 吓吓吓！ 我今日睇到嗰个小朋友。其实我冇嘢讲啦，对唔住。 系。 好。 对唔住啊，小朋友。 唔好咁样讲，唔好咁自责吓。希望听日会见到你，好唔好啊，清姐吓。 好好 好 ，OK，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先，好唔好啊？ 好，听日见，拜拜。 好，拜拜。 再见。 因为好多我都能够理解到啊，即系好多嘅益友咧，佢哋都系即系有嗰个情绪喺度，或者大家咧，如果睇到嗰啲片段啊，系真系好感触啊，真系要喊出嚟先得噶，唔好屈住喺个心嗰度啊吓，都唔健康嘅，真系吓，真系有阵时需要即系。需要情緒的發泄，我覺得是要的，要的，這件事也是很正常的，即是男男女女都是很正常的，這件事是。大哥，即是等於鏗槍集那個阿姐那個片段，即 是 夏確道那個母親，那個我一看我都是真的，即是我都不敢看，那個真是催淚彈，大哥，真是，不夠想經常去，即是有人聲俾我，我睇咗啦，咁樣就係即係費事撳入去啊！好啦，咁我哋不如聽多一個電話啦，咁樣依家好唔好啊？嚇，希望清姐，清姐 美國益友啊， 清姐唔好咁自責啦，嚇，係我盡量我聽埋啦，咁樣嚇。